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升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林殊如是威胁道，他的声音既不凶狠也不尖利，却成功让宋姐僵成一具石人。林殊知道自己这人质抓对了，甭看陆祖德跟宋姐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宋姐处处在出风头，又因两人身高缘故很容易让人造成错觉，实际上陆祖德才是两人里发号施令的那个。非但如此，林殊还从江河那里得到一个讯息，江河特地让张俭过来告诉林殊，陆祖德是自己的干儿子。这句话意味深长，很有些此地无银的含义，间接也说明了陆祖德的地位，最起码不是像宋姐这样的籍籍无名之辈，更不是像孙寡妇那样随时可以被牺牲的炮灰。 你敢抓我，放开我！ 陆祖德气得脸都红了，他这几年风光得意，走到哪儿都有人捧着，没人敢因为他的身材外貌瞧不起他。林殊像抱小孩一样的动作，比用枪指着他的太阳穴还更让陆祖德倍感屈辱。 小朋友，你现在都是刀俎上的鱼肉了，就别说这些没意义的话，不然我擦枪走火，你死了算谁的？ 荣姐，劳烦您个事儿啊，外面的人要是想冲进来，还得让您去挡一挡，让我们安静叙会儿旧吧。啊！ 陆祖德虽然杀别人心狠手辣，对自己的小命却很是爱惜，闻言果真不动了。荣姐死里逃生，整个人都瘫软在地上站不起来，她惊疑不定地看着林殊，似乎还无法相信眼前这个谈笑风生杀伐果断的青年就是刚刚那个跟他温言软语调情的赵老四侄。枪声惊动了外边的人，许多赌徒输了钱趁机一哄而散，赌馆的打手也顾不上去抓他们，果然都要冲进来。 快拦住他们啊！都别进来。 荣姐， 外头的声音此起彼伏，林殊微微挑眉，心说荣姐在这里还真是一呼百应。荣姐也顾不上狼狈，扶着门框起身，气息不匀。 你们都出去，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许进来。 荣姐，我们刚才听见枪声。 没什么事，刚才擦枪走火了，陆少爷过来视察，我们有事商议，全都给我出去，出去。 荣姐， 他那泼辣劲儿一使，没人敢再好奇，当即三三两两就散了。荣姐赶紧重新关门反锁，差点虚脱。 哼，你即使挟持了我，自己也跑不了的。 哼，我暂时没想杀你，陆小朋友，毕竟你还有用，但是对他们俩，我就不一定会这么手软了。我也知道，你比他们重要。 你到底想干什么？ 孙太太怎么样了？ 还活着。 让我来猜猜啊，你做这门生意，背后一定有人。谁啊？江河吗？ 你说是便是了。 哦，原来是陆同仓。 陆祖德身体一僵，仅仅是这一僵，他立马就察觉自己已经被林殊套出话来了。 果然是陆同仓。 陆祖德此时满满全是杀心，可他又没法杀了林殊，憋得脸色涨红，异常狰狞。宋杰与他搭档多时，深知他的手辣，见状不由胆寒。林殊在宋祖德背后看不见他的表情，就算看见了也不当回事。 赌馆是你们起家的地方，这里的人和东西流向四面八方，那总得有个去处。人可能是被你们拉去卖了，那东西必然就是拿去当铺或者直接拍卖。你放心，我不想闹到陆先生那里去，毕竟我这一条小命，对吧，不够他老人家轻轻一挥手的。我只想去你们当铺或拍卖的地方长长眼，全当玩耍了，带我过去我就放了你，怎么样？这笔买卖很划算吧？ 陆祖德压根就不相信对方的目的这么简单，但眼下林殊的提议不失为一个好机会。他眼珠一转，朝荣姐使了个眼色， 后者立时会意。 有这样的地方，叫春山会。再过一个小时正好开席，我们可以带你过去。 陆同仓在哪里？ 江河本还想多绕几个圈子，冷不防对方如此直接，一口烟卡在喉咙，差点呛着，忍不住咳嗽两声。上海滩卧虎藏龙，大佬自然不少，可真正要数得上名号的，陆同仓应该算一个。江河也不过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但岳定堂知道，这两人早就面和心不和了。江河太过能干，手下势力发展得太快，陆同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自然有心除掉江河，否则也就不会有那次追杀。一次追杀不成，江河后来陆续又遇到了投毒、车祸、美人计等等各种想要置他于死地的事故。他跟陆同仓背地里斗智斗勇，见了面却还是亲亲热热的兄弟情。岳定堂不知道之后的那些事情，却知道江河夜半被追杀的那件事儿。有了那件事儿，江河跟陆同仓之间就绝对不会风平浪静。能让江河如此拐弯抹角的暗示，不想得罪又想掺和一脚的人，就只有陆同仓了。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你不必敷衍我。 我没敷衍，我的确是不知道他在哪里。狡兔三窟，以我们的关系，你觉得他烦我都来不及，会告诉我吗？而且，我之所以迟迟没跟他撕破脸，就是因为他和各方关系错综复杂。以他现在的地位，我也不敢保证自己一定能扳倒他。你一只脚踩进来，想抽身还来得及。 陆祖德跟他什么关系？ 据我所知，陆同仓长久以来有一门一本万利的生意，就是人口贩卖。他不像寻常拍花子，只负责掳掠良民进行贩卖，而是通过把持赌场、大烟馆、青楼妓院、矿场码头等，让那些人流落各处，要么成为名流的玩物，要么沦为苦力，终年不见天日。 他这是把源头和终点全程包揽下来，让那些人无处可逃。 那些被贩卖的人中，自然也有在各地灾荒里活不下去自卖的，但现在毕竟不是过去卖身为奴的时代，那些人面黄肌瘦，更不漂亮，未必会受青睐。所以陆同仓更喜欢用诱拐、绑架、胁迫等方式找来那些漂亮女人和幼童，供他名下那些高级妓馆里的客人赏玩。至于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自然就是被拉去偏远砖窑或矿场干苦力的下场。当然也不排除某些权贵有特殊癖好，陆同仓为了促成生意，往往会将这些作为别致的小礼物送给对方，以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而那些人不可外传的小秘密，也因此被陆同仓捏在手里，彼此互为把柄。 而陆祖德就是他这门生意的得力助手，但这些勾当毕竟见不得光，上不了台面。陆同仓既要笼络人心，又不想直接沾手，就让我收了那人当干儿子。实际上我连人都没有见过。 这样一本万利的买卖，你就不想插一脚吗？ 哼，我五岁的时候亲妈被亲爹卖掉了，从那个时候起，我这辈子都不碰这玩意儿。岳先生，在你眼里我自然不是好人，我也不认为自己是好人，不过欺负妇孺这种事情我还是不屑做的。 我相信你的保证，你的坦诚也会为我们的合作增加更多胜算。 不愧是读书人，岳先生真会讲话。我听说陆祖德已经十几岁了，身量面容却和八九岁孩童差不多，好像说这是一种病。不过 生病能生成他这样，也算是因祸得福。此人虽然帮陆同仓冲锋陷阵，却不是炮灰之流，知道不少这项买卖里头的秘辛。不过逮了他，就会惊动陆同仓。除非你有把握连陆同仓一起拿下，否则我建议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岳家的名头固然可以让别人给面子，可狗被逼急了也会跳墙。你要动陆同仓这门买卖，他肯定跟你急。 这不是还有你吗？何况如果加上洋人呢？ 洋人？愿闻其详。 陆同仓应该算是全上海滩最有权势的男人了。 可以这么说。 知道他的人不多，但许多行业衣食住行他都查了一手。从赌馆到饭馆，再到电影院、黄包车行，但凡上海叫得出名堂的行业，背后也许都有他的参股。如今他什么也不必做，舒舒服服待在家里就能坐享其成，每天都有人双手捧着丰厚的利润送上门来。 的确是这样， 就连洋人见了他也得客气礼让三分。行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陆同仓虽然没有行掌天下权，但在这一亩三分地上也可以算是个在背后操弄风云的土皇帝了。人尤其是男人活到这份上，应该别无所求。 那不一定，有些人小富即安，有些人得了首富还想当皇帝，欲望是无穷尽的。 这就是陆同仓想要对你下手的原因。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你知道他太多事情了，好与不好，甚至他许多见不得光的脏活都是你过手的。现在他需要上岸，抖落一身的湿淋淋，而你则在水中日益壮大，已经威胁到他的后背。 我有时候很讨厌跟你们这些文化人打交道，就是这样，好好说一件事不行，非得用上各种话术，绕得我头晕脑胀，没了耐心。 岳定堂没接话，他依旧拿着手上的烟，在等江河开口。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